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説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afushal， 一隻叫 non-mafushal。 mafushal 呢就係、是、要將佢 pasteurize、哦、即係呢要加熱到發 酵，香同埋你有 juicy 有 creamy 嘅感覺，你配咗紅酒呢，即係你會覺得好似大家都夾大家囉，盡難免美女 可以俾大家下年嘅中秋節多個選擇囉。即係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嘅， 咁咁嘅就係因為呢四支都係白酒，你事實上真係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係 你點解法國嚟㗎，嗰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解翻成 嗰啲 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 老師個枝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枝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咁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十点半 ，Kevin Ho Kelvin Y 共聚会。 好啦，翻嚟第四節嘅北上頻道啊！哇，又加時啊，我哋咁啊，咁開心同阿牛哥 係英國翻嚟，真係好似差咗電喎，連續兩集都四節， 唔係因為一週年啊，要送俾網友， 唔係啊，買啊，冇所謂啦，買大包，大家覺得唔厭咪得咯。嗱，呢節翻嚟咧，未講話題之前，先交代咗啲嘢先。下個禮拜17號，我哋會上去探靈姐，咁咧麻煩大家喺個 Facebook 嗰度咧，就揾翻個。我开咗个 event， 咁咧就详细嘅情况咧就我已经摆咗上去嘅，好简单嘅啫。如果想约喺香港等嘅咧，朝头早8点喺红磡火车站；如果想约喺深圳嘅火车站罗湖火车站等咧，就9点半就喺深圳嘅罗湖火车站。咁咧就尽快报名 ，send 翻个 email 去 go2cn08@yahoo.com， 咁咧就留翻个电话俾我，我喺下个礼拜四之前咧，我就会回复大家噶啦。咁啊，讲完啦，咁我哋翻嚟咧就继续。 有边个会去啊？ 吓、啊，暂时、啊、我同阿 Roy 会去啦。咁啊，阿迪未知啊，我未同阿迪见到面啊，今日都咁啊，仲有啊，我哋会见阿、Jackie 会喺广州等我哋啊，等等啦。咁啊，大致上嘅情况系咁啦，好冇？咁啊。跟住返嚟啦，我哋繼續啦，頭先都講緊啲好開心嘅，即係講嘢總會好開心。咁但係呢幾段時間其實呢又係我成日都收到一條好恐怖嘅 message， 嗰條 message 就係、是、同艾滋病有關啦。咁、哦、譬如話我記得喺 Facebook 度呢，我哋有食唔食嘅主持人啊卡妹呢，咁佢好少上大陸，咁佢都 post 咗一次，佢就話喂，佢話呢就佢 post 咗一條就係叫做昨晚呢喺東莞坐台小姐就查出165個患艾滋病嘅妹妹啦，咁、然之后咧就好多人都回应嘅，包括咧我哋另一个节目嘅主持啊，共聚嘅 Kevin Lo 嘅咋，佢就咁讲嘅，佢就我去大陆倾生意啊，都试过啊，啲客咧一定减山就要拉我落机场，我死都唔去啊， 翻酒都唔系呢啲，翻 酒店房就瞓觉，最后个生意就梗系冇回头啦，唔俾面咁嘅，咁啊算咯，我个人咁正直吓，咁样。 做人最緊要正直。 係啦，咁啊，所以我做唔到㗎啲大 China trade 嘅，咁啊又唔自己又唔係冇錢啊，做咩同佢搏啊？係我係咩噶？係啊，我係唔俾面啦。啊，你請我食飯，我係唔多食啊，我中意自己翻屋翻酒店食杯面啊咁樣。 係啊， 呢個我讀出嚟係想嚇牛回應下啦。 Kevin 好嘅， 真係冷血嚟嘅真 係。冷血啊！ 大佬喂， 係啊，真係冷血頻道嚟。 係啦，你肯搞佢哋先有錢㗎嘛。 係， 你咁你要供養下佢，佢哋先可以。 唔係，其實有好多方法嘅有陣時嗱，即係我哋都遇過啲情況，譬如話有時我哋即係我都係正人君子嚟㗎，唔係正佢啊。我哋成日都唔搞嘅，咁但係即係有時你唔可以唔俾面㗎嘛，咁你咪帶咗佢先咯。帶咗佢你可以處理㗎嘛，譬如話 我係咪得咯？ 你好多嘢可以做啊，譬如話你可以滴走佢啦，食餐宵夜滴走佢啦，係咪先？或者你做唔做你決定啊嘛，你自己可以控制到啊嘛，做人你冇自制能力嘅咩？ 或者帶埋我咯， 你夜晚可以擺我哋啲，好似我哋啲咁正人君子， 分床 我擺佢喺張床度， 係啦，唔理佢， 自己分床 個攬枕，我都係唔搞佢噶，係咪先？好犀利，你應該要試下自己有冇呢種定力啊嘛，係咪先？ 係咪先？ 係下次 或者 記住啦， 喂你唔食嘅我食咯，有食 埋你啊嘥。系啦，屌，系啊，千祈唔好话刁文流啊，一定会食埋佢。系啊，咁啊，仲有就啊，咁啊，亦都有位网友啊，汪威康嘅就喊欧，即系话你啊，同埋阿杰斯。仲未得性病就知道上面嗰条料系假噶啦， 聪明啊！网友真系 呢个就好嘅，所以一定即系一定要读。但最近咧系真系好多噶，唔系净系东莞165个。咁譬如话昆明啦，嗱昆明嗰条咧就好详细，佢话咁啊，佢话从呢个昆华医院咧就了解到，昆明 KTV 小姐就3360个啊，系患有艾滋病，并且喺昆都同埋呢个某大酒店嘅 KTV 咧就有178位，并且咧就向普通人咧就擴散，佢話昨日咧就已經一日咧就有13位90後被查出有艾滋病，佢據說咧全部都係微信一夜情被傳染嘅。佢睇到呢條消息就必要咧就將佢傳發出去，可以警告下身邊啊，你嗰啲咁啊嗰啲朋友啦，刁民嗰啲朋友啦，檢點下啲意識，注意下自身健康。特別就係咧嗰啲咧一去娛樂場所就叫小姐亂搞嘅男同胞啊，佢話害死自己冇嘢，我咧就唔好連累埋啲嘅家爺家庭啊、妻兒啊。咁样啦，咁啊仲有啊，就系啲木竹城啊、酒吧啊、K 歌中心都有好多艾滋病啊，咁啊再坐台小姐咧就查出而家有3000几个啦，咁佢话咧就哇太疯狂啦呢、這个社会噶，即系希望大家咧就转发咁啊等等啦。 OK， 咁你点睇咧？即系你 我首先讲 坚定流嘅先。 首先我讲咗呢单 坚定流先， 呢单我觉得流系唔系？我话咧系流 流啦，一定。 首先唔会有人同你做呢啲咩诶艾滋病研究啊嗰啲 系啦，佢有埋相啊嘛，有医务人员走去嗰啲小 抽紧抽血噶嘛。 你有冇见过间 K 场即系有医务人员走嚟同你抽血啦？我真系未见过啦。 仲有佢抽血好劲嘅，你留意嗰啲医务人员系冇捻戴手套嘅，佢赤手同你抽嘅。 最紧要系其实 呢样其实系正常嘅。大佬， 即系其实第一单，呢一幅图啊，呢一幅相咧，第一单真系喺个夜总会里边有个人帮个女仔抽血咧，想第一次发表嘅，我唔记得咗边度啦，唔系重庆嘅四川噶， 系 啊，跟住咧，哇，越玩越多， 咩动机咧？其实 嗱，跟住讲埋先啦，呢个故事先啦，全部都系一系165个，一系65个， 系 佢将个地址同埋个数目改少少嘅啫， 系 佢用翻同一条嘢， 系 除咗四川之外咧。跟住咧，佢就講佢係天津，跟住呢個古仔又傳咗話係動車嗰度係邊度啊？ 動車啊，話温州， 温州係温州有一單， 係 跟住傳下傑斯呢度啦， 東莞， 東莞 係， 東莞係最多人信嘅， 係， 因為點解好清楚啦，好明白啦， 大佬名姓嚟㗎嘛，即係東莞係， 佢真係姓都嚟 㗎嘛， 原來。佛山都传过呢幅相啊！啱啱有佛山嘅网友过咗嚟啦，佛山都传过呢个故事。喂，我系成日觉得系有乜嘢咧？喂，永远系有啲人咧，有啲道德谂啊，道德谂攞住一张相 ，OK， 就自己无限上纲去作个古仔出嚟。但其实而家香港 Facebook 都有噶，都有嘅。喂，咁做完之后，哦四川唔得，我咪温州咯。 捉到佢可以拉佢 嘅。寻人之事，但唔会噶呢啲。 唔系啊，佢散播谣言嘅。 即系呢啲首先 嗱，你诬告国家，有 K 妓女呢样嘢，系咪先？国家讲过好多次噶啦，系冇妓女噶嘛。 喺台湾 系嘛？仲喺台湾。O K， 咁仲有就系乱咁报呢啲艾滋病嘅数字，系引起恐慌噶嘛？ 系寻日之事咯。 系咯，咁所以其实系理论上系可以告你。 国家会选择去告嗰个唔同嘅。啊，呢样嘢我谂佢就应该唔会啦。咁唔会话喂喺四川唔得，佢跟住就温州，温州唔得，跟住就天津。嗱，天津唔得，跟住嚟到東莞，或者去到佛山， 係 咪先？咁一唔會咁做，因為好多人係會成日攞一啲故事，就算唔係喺大陸嘅，即係假設係咩啦？唔係假設嘅，係堅嘅。喺南非有一，我講個故仔聽啦。喺南非有一個一對情侶結婚，啊，即係大學嗰時候結婚，啊，跟住咧相親見面嘅時候咧，原來。是兄妹嚟嘅，咁撚巧嘅，吓 最近廣州都發生咗一單係咁嘅， 喂， 係 好多人咧就係攞南非呢單嘢， 嚇， 跟住攞出嚟將南非兩個字就改撚咗佢， 咦？咁我可能廣州， 就寫廣州， 係喎， 好多係咁， 係啊係啊， 仲有一個古仔， 今日最新聞都有報道， 咁可能 係啊， 今日最新聞可能堅嘢， 喂，唔係㗎，佢唔賴得嘢㗎，而家 得嘢， 黐線， 蘋果賴唔少啦， 係咯，今日最新聞都可以賴嘢， 南非嗰個就唔係黑人嚟嘅， 嗰個係真事嚟嘅，真事嚟嘅， 唔係我意思係唔係黑人， 唉，咁你呢個禮拜， 唔係華人， 咁你呢個禮拜邊份阿爺報啊，官方。攞套鹹片嚟個死囚都係咁，有乜嘢唔得喺中國係咪先？ 指令注射啊， 係咯，即係嗰度直情連係邊套鹹片都已經確定埋啦。嚇，咁佢都仲要死撐話係真嘅。 但係真係好多㗎，咁仲有唔知點解有出口轉內銷。 我從另外一個角度啦，嗱流就一定係流嘅，就算係堅，你話使唔使驚咧？我話俾你聽，真 係 其實唔 係 好嘅，唔係呢個問題。有網友提你啦，喺 Facebook 度都提你，戴 condom 都可以賴嘢嘅。但係可以話，我想話俾你聽，其實都唔使大驚，因為頭先東莞個數字係幾多啊？ 六十五啊， 165啊嘛，昆明165，昆明嗰個幾多啊？3360，好早撚多啊！但係話俾你聽。昆明呢个地方呢我好熟嘅。昆明呢係云南最大嘅省会啦。有几多间 KTV 场呢大约啊。 好想知嘅真係。 唔少过300间。 OK。 咁你一间场有几多女啊你最熟啦數俾我听。保守啲估计。 保守估计啊 ,100 以上囉。300啦有啲。 係囉。 係囉。 你当佢拉匀。你当佢拉匀。嘩冇100㗎啦咪拉匀大300女到啦。 咁你 300女乘返300間就9萬個啦9萬個3000幾個有艾滋病都唔夠都係大約5% 到、 okay. 你點搞都唔中啦牛哥。咁你好啦喂咁你話再推落去喇喎。你話昆明嘅 KTV 多因為東莞嘅 KTV 多呢 當然 係東莞。 咁咪點解呢單新聞 咁你話東莞係多到我根本都唔知啦幾多間。咁你而家報告俾我聽都係得160 個。 0.1% 都冇啊。點會中啊 仲難中啊真係艾滋病。 我90歲前都中唔到啦。 即係你喺嗰度搵出一件艾滋病嘅仲難中過艾滋病你嘅頸大鑊 你話我呢個答案係咪好啦難嘅先。 我所謂囉。 正啦。 即係叫雞無罪囉。 係啦。但咩人會傳啲咁樣嘅謠言有冇諗過呢 道德諗囉。首先一啦第二種就係有啲無所事事戇鳩可能啲戇鳩即係。 係咪嗰啲家教會 嗱我又唔知啦。 但係有啲人真係好戇鳩。但係啲倫理喺外國嗰兩個字就擺嚟。 梁美芬嗰隻啦差唔多。 好鍾意出口轉內銷。 我就覺得個手法係似曾相識囉。即係你佢講到好誇張咁樣嘛。即係佢嘗試講到好誇張嘛。雖然你計過就發覺好少人啦。我覺得呢同呢個之前講過咩話講個死屍出嚟即想話啲城管打成呢係都係向法輪功致敬嘅。因為佢發覺咦佢咪成日話好多人退黨冇平安嘅。佢一人發覺佢而家先發覺 法輪功手法。 原來係冇咁多人唯有講人講艾滋病囉。佢講開佢自己就話有1億人中咗艾滋病㗎啦。係呢個。 唔係越嚟越多。如果你話中國嗰艾滋病嗰個人數係好龐大㗎。所以你講緊呢啲咁一個嘩打昆明咁大都係3000幾個妹妹。 仲有 奶嘢 嘅 少㗎啫。 真係話艾滋病嘅病人 係經由性接觸㗎嘛，而家最多有患艾滋病嘅人係經過血液傳染㗎嘛，即係係乜嘢施手術嗰度傳染， 係啊， 令到你話艾滋病嗰啲係多過你真係 捐血啦， 捐血 係啦，就係啦，嗰啲有常捐血啊，即係而家你有常匿埋喺北京嗰啲環街窄巷上訪到去嗰度都已經冇曬錢嗰啲啊，嗰啲艾滋病人啊就仲多過啲 KTV 小姐啦，嗰啲賣嗰啲咯，咪就係農村嗰啲咯， 嗰啲就係仲多過你根本去嫖啊，驗上艾滋啦，或者睇呢個先恐怖啊嘛， 你睇下牛幾咁健康就知啦。OK， 講例單，我哋講埋最後一單，呢單咧我覺得一定要講嘅，因為即係下禮拜講咗都無謂嘅。 單一定要講啊你。 幾傷感嘅，其實見到咧，即係黑龍江啦，葉南縣咁啊，呢個禮拜發生係啦，做好人呢位 小妹妹。 最美麗嘅醫院實習分，咁咧佢就係17歲，啱啱夠17歲，叫胡依圈，咁啊好多人都知道佢名字。 花季少女， 咁啊，然之後佢啊做咗啲咩嘢咧？就係、是、咧有一日佢就喺街道就佢去個同學屋企啦，途中咧就撞到一個孕婦，個孕婦咧個名咧就叫譚培培，咁然之後咧嗰個孕婦咧就扮跌倒，咁啊你係個妹妹，你會點做啊？ 扶起佢啦！ 如果我係個妹妹就行行㗎啦， 唔好講，唔問你，問一個正常嘅人 ，OK OK， 問下正常嘅你會點做啊？ 扶起佢， 扶起佢啦，咁啊然之後咧就嗰個孕婦就話你可唔可以扶埋我即係上屋企啊？咁梗係冇問題啦，因為孕婦有咩殺傷力啫，系咪先？咁然之后上到屋企，竟然呢个哇，呢个真系魔头嚟嘅。佢竟然咧就原来系引诱一个17歲嘅少女上佢屋企， 俾佢老公 开饭。O K， 咁啊个老公就叫白云刚。咁然之后咧， 好卵似刘华， 好卵似，非常似刘华嘅。系我又咁讲。咁咧，白云刚咧就是一个农村出身嘅，喺而家喺黑龙江嘅一个司机嚟嘅。咁呢个谭培培之恐怖就系咩？佢是山东烟台人，大学毕业，在韩国留过学，跟住然之后咧有一份好好嘅文职嘅工作，收入是不错的，一咁嘅人竟然都会系即系可以做得出啲咁嘅事，咁呢个就令人好恐怖。咁背后嘅故仔究竟系咩呢？就系、是、原来咧，简单嚟讲咧，就系、是、呢个白云刚咧，其实系第二次结婚噶啦。咁佢然之后咧就旧年咧就同呢位谭培培结咗婚啦。结咗婚之后咧，佢发觉个谭培培咧有俾个绿帽佢戴，咁然之后过去一年咧就成日埋怨佢，同埋有少少性暴力。咁但系呢个做老婆嗰个咧就。冇反抗不特止，佢覺得自己內疚，跟住然之後佢覺得，我又成年又大肚，你又冇嘢好搞，咁我又即係我想補償翻啲嘢啦， 唔想佢叫雞， 係啦， okay， 又唔想佢叫雞，咁然之後咧，佢就開始即係起咗呢個念頭，咁咧佢搞呢個回憶圈之前咧，其實佢嘗試過搞過兩次㗎啦，就係點咧？佢整定好曬啲迷藥，咁咧嗱呢個白雲江咧個前妻咧就有個女嘅，個女其實都係16、17歲嘅，同呢個胡醫院差唔多大。咁佢點咧？有一日咧，呢個前妻個女就帶個同學翻屋企，佢就嘗試咧就用迷藥咧想迷佢，但就唔成功嘅啫，即係真係嗰個真係要湯雞還神， 因為啲迷藥打㗎嘛，喺大陸。 係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佢亦都嘗試喺街度誘引有一個咁。但系咧，就嗰个就唔肯同佢上去屋企，咁啊带到 走咗啦， 系咯，嗰个就嗰个就冷血嘅，咁啊嗰个又过骨， 嗰个咪冷血，嗰个叫正常， 嗰个系正常系嘛，真系，咁啊胡依圈咧就濑嘢啦，咁佢就然之后咧就失咗踪啦，咁啊其实最令点解会令到国内嘅人嗰个感觉咁强烈咧，就因为喺今个礼拜咧就啲视频走晒出嚟啊，咁嗰个视频真系其实系几震撼啊，就系睇到佢两公婆即系。佢搞完之后咧，揾个大皮夹，跟住咧就老婆就大肚婆嗰个就行头啦，就即系睇水咁样，跟住嗰个老公咧就个背嗰度就哇担起成个夹，咁咧就喺度即系视频影到啊，咁咧就走去弃尸咯，咁咧就谣传点样死咧就有一两个版本啦，就包括就系强奸咗嗰个女仔回忆圈，跟住然之后咧就揾枕头焗死佢，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听另外一个版本就系话咧。冇强奸到佢，因为发觉佢有经，即系啱啱经期到啊，咁佢就冇强奸到佢，咁但系咧 都已經即係都事敗咗啦， 反抗 對冧，反抗，然之後又係都係對冧佢啦，咁就總之就冧咗啦。咁而家就去到今到早兩日咧，咁然之後咧跟住就拉咗呢、這個拉咗呢對夫婦啦。咁然之後咧就其實個迴響好大啊，就咁就主要個焦點其實集中喺呢個譚佩佩度啦。咁呢個譚佩佩咧就喺醫院度，佢去翻嗰間醫院好邪啊，就去翻呢間胡醫圈嗰間，即係佢做實習生嗰間醫院嗰度。咁然之後咧就有人即係已經係逮捕咗佢啦，但係咧就待產啦。咁咧就呢一兩日生咗啦，生咗，咁然之後咧雙方父母而家 都話唔要個 B B， 唔要個 B B， 唔養， 但係生咗個仔，但係咧就雙方都唔要。咁雙方嗰個解釋就係話 我養唔起咯， 冇眼睇啊， 有一個 因為咧嗱，因為呢個譚培培咧，佢有個孖生嘅妹嘅，32歲嘅，本來今年準備結婚，32歲喺大陸，好難得仲可以結到婚， 都唔成噶啦。 咁而家咧，咁而家結唔成，因為男家知道之後就即係推翻個推和曬成台酒席啦。咁你話佢個妹係咪對個怨氣好大先？你而家仲話叫我同你養個仔，你真係冇嘢係嘛？我32歲都嫁唔出，咁撚辛苦咯，而家就揾到頭住家俾你懟冧埋。咁啊，然之後兩方面嘅家長都係因為因為咁樣搞到咧，就即係自己嗰個壓力都好大。 你話養唔起 啊？又咁所以而家個細路仔又冇人要啦。呢個梗係人間慘劇嚟嘅。咁呢度就衍生咗，即係今個禮拜其實好多唔同地方嘅民生嘅節目啊，或者新聞嘅節目都討論一樣嘢啦。即係我諗就係、是、最大嘅問題就係呢個究竟而家個中國呢個社會搞成點？即係咩啊？你作為如果你一個爸爸媽媽，你點樣教你嘅細路仔啊？你俾唔俾呢條片佢睇咧？好多個個地方都係問呢個問題。彭媽有講，唔係全省市都有講啊！話俾你聽， 佢係最犀利添。 佢唔係最犀利啊！我睇過一個咧。是一個報道室，我唔記得係邊個台啊，唔知山西台啊，咩台？嗰、個係報道新聞嘅一個讀新聞嘅女報道新聞員，報道員。喂，佢唔 suppose 要講，佢唔 suppose 要講佢自己嘅感受，但係佢直情係話撚知你下單新聞問咩？佢講撚完之後，佢自己講啊，佢自己講出嚟，佢話即係點解會咁咧？佢話佢，然之後佢最後佢呼籲啲人啊。佢話呢個係佢最後結論就係呢單嘢係紙小書的依個例子， 極少極少例子。 我都係想話翻俾大家聽，如果我再遇到一個同樣嘅情況，我會幫呢個孕婦，佢自己俾埋結論，黐撚咗線，佢勁過彭彭啊！咁大家都喺度講咧，就係、是、都有探討呢個問題咯，就話如果你喺內地，你做個爸爸媽媽，你點樣教啲細路仔咧？ 你 幫個孕婦都原來有 咁大鑊嘅， 都有危險性嘅，嗰啲真係唔識教，我都唔識教，我都唔識教，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值得大家去討論嘅問題咯。 行咗佢其實最冇負擔付出嘅咧，佢真係嘅喎。喂，下次有呢單咁 case， 喂你行唔行先？喂， 係啊， 因為你出面除咗呢一單嘢之外，有試過太多啊嘛。 嗯， 扶個太太，扶個老婆， 扶個老婆婆， 個老婆婆 又俾個老婆婆屈 啊屈， 係啊， 要罰錢， 係啦、 啊，有維權律師嚟 幫你。老婆婆屈你啊，孕婦而家都屈你，屈 你啦， 屈你生命喎、啊啊， 即係好恐怖咁樣。你叫人點樣可以做一個即係有即係核心價值啦，幫 緊。係啊， 點做咧？你話點做啊？ 咁你喺大陸咁，你即係你話個細路仔點長大咧？係咪先？我唔可以同個細路仔由細到大去講。 最大問題係一樣嘢。 嗱，一落街就撐呢個槓嘅啊，係咪先？所有人你都唔好理啊。 行過算啦， 行過算啦。或者就係咁樣最好穩陣少少，陀把刀仔添。係有咩事捅佢兩刀，係捅佢先咁樣。喂，唔可以咁樣噶嘛。所以即係無語咯，即係個國，我哋個國家即係搞到咧咁樣咧。 你明白 嗎？ 好人好事，講真唔係冇嗱喺呢幾個月啦，都有好多跌咗落江嚇、啊，跟住落去救佢啦，自己死撚埋啦嚇咁啊嗱。OK 嘅， 有，我哋都好少表扬，嗱即系我话俾你讲， 应该做嘅呢啲，所以我唔等你。 你知唔知啊？有单嘢啊，有个何冲嚟何你讲开， 我都知边单， 系 个小学生啊嘛，捉住只手啊， 佢自杀跳海啊，嗰个佢冚家产，佢好拣唔拣唔拣个海，拣个何冲跳，咁你知啲何冲有几捻毒噶啦，啊好人好事啊呢个，咁咧有个公安。哇！佢真係咧，即係唔不顧一切，佢就走落去救佢啦。咁啊，救完之後，你知唔知啊？嗰個公安 山市 一上嚟就同嗰個女仔一齊做咩咧？嘔啊！不斷咁嘔。咁然之後，你知唔知啊？ 嗰個後尾嗰個公安啊，事後要睇心理醫生啊。佢連搭幾個禮拜見到水，一見到水就嘔啊！呢個幾撚慘啊！ 仲有一單好人好事， 即係做好人好事係好撚慘嘅，但 係仲有一單好人好事㗎。 O、okay、K， 就係有個一兩個成班同學啦，咁啊喺行過啲嗰啲湖啊，唔知湖定係河中定河啦。 係， 咁有個小朋友就唔小心碌跌撚咗落去。嚇！咁另外嗰個咧就伸手捉住佢啦，重啊！ 係， 就喺度扯嗰個細路仔落去啊！ 係， 第二嗰個。即係嗰、那個就攞水嗰、那個差唔多已經就浸唔到啦，佢扭嘅手啊， 哦， 我放手啦，你唔使救我啦。哇！你諗下，如果人咧好人好事啊，另外一個俾個朋友救緊你嘅， 係 你扭我嘅手，就咁喺佢埋沒咗， 係 喂對佢心理影響係幾撚大啊？ 嗯，或者你咁最後結果咧？ 嗰、那個冇事，救人嗰個冇事， 係 唔救俾人救嗰個 被救嗰個就 拜拜啦， 拜拜， 拜拜啦。Okay、而且有好多就係咁樣，又係咁噶。我以前喺维培都讲过啦，有单 case 啦，就係、是、有一家人一家四口定三口啦，咁撚巧屌尿跌撚晒落水喎，即係滑然落真係冇咁巧跌晒落水。有一個行過嘅人，咁落水救佢哋 ,ok, 救晒三個上嚟、 嗯、 但自己唔撚得，跟住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翻屋企瞓， 哦， 翻屋企瞓，你好人好事啊，你好人好事啊，喂，你好老实，你点叫我喺大陆，我要相信我要做好人好事啊， 系啊，唔系，同埋好人好事系冇咁多嘅、啊 嗯， 即系都系头先嗰个报道员讲，系属于纸条纸条纸条纸条书嘅例子嚟，即系好多都系见到你做好事冇好 冇好报 冇报嘅， 我喺呢度讲个 case 都系， 所以呢单嘢我都唔识去评论啊，只系即系邓嗰个女仔惨啦，即系 调翻转啦，讲翻我话阿杰斯最争议嗰个小月月事件啦 ，OK 啊，系啊， 小月月啦，讲翻小月月啦， 系小月月又系愤怒啊，见到 如果 系 假设嗰十八铜人好冷血啦 ，OK 极冷血啦， 好 冷血啦， 好有一个唔冷血嘅 系 行去帮。而且冇舆论去做好啦，跟住其实结果会点样咧？嗱，我做一个假设俾你听， 咪有好多有好多可能性发生，啊、可能佢阿妈屈鸠佢咯。 个假设唔系个妈未知啊，一判佢一上去公安嘅时候，就有一啲中介都系同苦主，即系小月月阿妈讲，假设啊，喂，你个女还掂都冇咗啦，攞翻笔嚟。 嗯， 屈呢个两样赔翻100万， 系 100万咧就俾翻50万我，你啊自己攞翻50万，大家好做咯。法庭嗰度我又搞掂，我50万我俾翻20万个法官吓。咁、啊、样喂，你系一个譬如假设系啦，假设估假噶，咁嗰个妈妈咁啊，咦，还掂个女都死咗咯， 系啊。 咁 收钱咯， 收钱咯， 系啊。 喂，咁咪可以屈你咯， 系啊。咁嗰个帮人嗰个就真系无辜啦， 无能鸠咯， 系啊。大家。 其实系基本上话，我可以话俾你听、 嗯， 每一次发生呢啲咁嘅事，都有一个类似中介嘅捻样， 嗯、 走嚟同你嚟碎你、 嗯， 喂，告佢啦，冇屌閪啦，告佢还点样死紧咗咯，告佢啦， 系 你好人嚟咩？ 大家仲记咩？小月月咧，小月月就系嗰个细路女，咁咧就喺 十八铜人系人都知噶啦， 喺嗰、那个喺佛山系咪好似咁啊？俾架车嘅前碌碌过，嗰、那个冚家铲司机碌过咗个细路之后咧，前碌碌过。停一停架车，佢知道碌嗰啲嘢嘅，跟住佢走，佢又唔扭太，后碌再碌，碌完之后嗰、那个细路仔系未死噶。如果人如果及时觉救咧，系冇问题。跟住有好多人行过，冇人理。 18个。 然之后另外一架车再嚟再碌， 撞一镬，撞一镬， 咁就瓜咗啦。 咁就瓜柴啦。 你话真系再讲翻都愤怒啊！ 但 即系你都睇埋嗰条视频十几分钟，几多人行过？ 你可唔可以 个个望一望？喂，好似死咗只狗咁样，跟住然之后就行就走咗。 所以我觉得有时值得原谅咯。喂，如果譬如真系你走嚟埋去救个小鱼，除咗好似嗰个太太嗰个拾荒者去救佢本身冇钱啊嘛， 或者 可能有一个人好啲嘅，或者杰斯埋去救。 嗯， 喂，话点死咗？我有个中介同小鱼个屋企人讲，喂。 你就赔钱㗎啦。 係啊。 啊喂喂，我点样可以喺大陆做嘅好事？ 唉，呢、這个咁啊，即系我哋 冇得拗嘅，其实 我哋前世系做错咗好多事， 冇得拗， 做咗啲阴质嘢，今世先做中国人啊！即系再讲一次，即系最后只系有一个咁嘅解释，即系冇得讲嘅，即系讲唔到啊！呢啲嘢， 即系如果譬如你话下次我见到我都会救， 嗯，我唔敢讲， 只系你自己讲嘅嘢， 我都唔敢咁讲， 唔可以话 系啊！ 我话我唔救你，冇资格点 我话咧喺香港我一定救， 香港一定救， 系啦， 唔够 即系大陆，我真系未必，即系有保留。 我哋试过一次啦。嗰啲飲醉酒嗰條友喺蘭桂坊嗰次， 係我哋都試過啦， 碰埋景添啦，我哋做呢啲咁嘅嘢啦，係 冇錯冇錯。 但係唔好意思， 係 如果呢單事件發生喺 大陸蘭桂坊 任何一笪地方， 大陸虎門呢個酒吧城， 街咁樣，我話咧，我行過，你冇資格鬧我。 或者抌多两脚， 咁又唔会啊！我只系行开嘅啫。 O K， 唔系，不过而家香港都系冇咁多事啦，即系多事讲几句嘢吓，你知 都系话紧发 生啦。 即系正面点解 要 张片嘅？点解 做人要做到咁咧？好无奈啊！真系唔识讲啊，冇嘢好讲。但系最后认到嘅认，仲有一个问题嘅，嗱就系呢个问题其实咧，其实都几值得大家留意，就系话。谭培培而家删咗啦，准备就刑拘佢啦，咁啊将会受审，落案受审啦。嗱，要咁讲啊，根据我国刑法，孕妇、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犯罪同埋又聋又哑嘅或者盲人嘅犯罪咧，都系应该系作出特别嘅规定嘅。咁咧，并规定咗相应嘅应当系可以从轻或者减轻或者系免除处罚嘅规定，并且规定咧不满18周岁嘅未成年人咧系不能适用死刑嘅。即系头先以上讲嗰堆人，咁啊谭培培系属于呢一堆里边嘅，佢系孕妇，佢犯罪就系孕，所以咧佢系有机会从轻发落。而家咧，舆论就一路讨论紧呢件事啦。因为如果你问每一个人，拉佢老母打靶啦 ，OK。咁但系如果佢系从轻发落嘅时候，大家又会点睇咧？呢个咧系即系呢件事咧，留翻呢条尾巴，值得大家去关注嘅。 唔发生喺你身上边，你咪可以讲咯。OK，等于一样嘢啫嘛，粗口啫嘛。喂，系人好多人咁讲，喂，粗口个教师讲啊，梗系唔捻啱啦。我讲有咩问题？ 系啊， 咁捻样咯。而家全世界、全中国都系咁啦，包括香港啦。而家 冇错，讲得非常好。咁啊， <Okay. S 2> 今日节目就差唔多啦。咁啊，最后送埋 咁捻嘢噶啦。 呢一隻歌啦，呢隻歌呢其实都系同城管嗰單嘢令我諗起呢隻歌咁啊，即系嗰条復活嘅尸体咁啊送埋最后呢隻歌就一隻大家都好熟悉嘅情歌 With You。I'm born again， 咁啊，跟住下礼拜嘅北上频道再见， 拜 拜。 Come bring me your softness， comfort me through all this madness， woman don't you know with you I'm born again。 Come give meSweetness. Now there's you, there is no weakness. Lying safe within your arms, I'm born again. I was half, not whole. Instead, with none. Reaching through this world.In need of one, come show me your kindness. In your arms, I know I'll find this. Woman, don't you know with you, I'm born again. Lying safe with you.Through all this madness, woman.